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。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服用老健能够提高脑筋的灵活性，增强记忆力及视力，活化脑细胞，延缓长者的记忆力，舒缓情绪紧张，提升观察力及敏感度。 灵异说书人张其曾，咁啊呢个人咧系真有其人啦，当然啦，作者咁佢系一个编剧，又喺辅仁大学度教书，咁亦都做话剧啊，亦都系一啲多媒体嘅人。咁咧佢据讲啦，佢自己讲啦，佢咧就有阴阳眼，能够对于一啲灵异嘅嘢咧，佢睇得到嘅。亦都可以了解到，但系咧，佢亦都冇话，哎呀，有啲阴间朋友啊，或者帮个小忙啊，大家互通有无。但系实际上做得几多咁就成疑啦。咁但系佢呢本书咧就讲嘅真人真事，而呢一个件事咧就一定系真嘅，因为咧台湾尤其台北市咧有真实嘅记录，佢用咗两三年嘅时间去投诉一件事，令到呢件事圆满解决嘅。咁一个人正常要俾咁大嘅毅力去做呢一件事嘅话，咁一定有啲诱因。如果唔系，你唔会做嗱。事源系咁样，台北有间医院有条小斜路，咁咧就通常嚟讲咧就不停咁咧就停满晒车，急症啊各样嘢，咁咧停满晒车，咁大家贪方便啦，去急症又好，睇门诊又好啦，因为咧。執行力問題，咁台北咧即係比較重人一啲啦，就重法少啲嘅。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咧，停滿曬車，停滿曬車。咁行人咧險象環生，因為有陣時咧應該佢呢條設計道路咧，佢本身係冇行人路啊，冇行人路。咁既然冇行人路，咁两边嘅车摆满晒，只要有啲货车啊，或者咩车经过咧，好多人咧就行咗出路边。咁点解会解决到呢件事？就系张其曾有一日佢咧就开嘢，因为佢本身都系喺啲电视台做编剧啊，做成咁咧。每一日收得工嚟咧，搞掂晒所有后期制作咧，就离开佢嘅工作单位咧，就会经过医院门口一段路，就系、是、呢段路啦。咁佢晚晚过嘅时候，即系半夜，即系差唔多天光四点半啊，佢就见到有一个阿伯咁啊，吊住盐水，咁啊只左手啊揸住支吊盐水嗰支杆啊吓，咁咧就眼直直望住佢。咁我成日都经过望到呢位老人家，觉得好奇怪，瞓唔着啊！医院门口啊，佢着晒病人衫，究竟搞乜嘢咧？吓，点解会咁咧？咁见咗佢四五日，见到佢都系望住佢，深深好奇，咁啊走埋去问呢位老伯。去到呢个老伯面前嘅时候，佢就发现到呢位老伯系一个灵体嚟嘅。他望住呢位老伯，老伯当然知道张其曾系望到佢噶啦。佢同佢讲：你有咩事需要帮手啊？个老伯喺度喊，喺度喊，跟住话俾你听：我想你帮一个忙，唔系追究啲乜嘢，但系我知道你咧系通灵嘅人，你可以睇下灵唔灵我哋呢啲。即是病死的人，或者有病的人，或者老弱的人可以得到帮忙。他说究竟什么事、啊、我在隔离医院呢就做心脏科手术，我有心脏病，做完手术之后呢身体开始康复的时候呢，我住这附近，我就很喜欢行这条斜坡路，天天就当做康复运动。有一天经过的时候你都知道，你见到摆满晒车，我们很多时候没位行，车 停得太过路边，变咗好多行人走咗出嚟，行喺路中心，我就系其中一个。嗰日咁巧，有个大货车喺上高落嚟，佢见到我，跟住响安，你都知咧，大货车嗰啲系风安嚟嘅，一响好大声，连响四下，佢突个头出嚟闹我几句，咁我走埋一边，走埋一边嘅时候，我觉得我心唔舒服，行埋去张长凳，即系而家呢个位置坐喺度。隔篱嘅人睇到我，知道我唔系好妥，嗱嗱声送我嚟呢间医院。冇几耐，我就顶唔住就离开咗啦。你想揾个司机报仇啊？定系点啊？唔系，唔怪得个司机，但系呢条路嘅阻塞先至系元凶。我想你帮我个忙，点啊？你想下办法，令到呢度咧变翻条行人专用路，俾嗰啲坐轮椅啊，或者好似我话有心脏病啊、长期病患嗰啲人咧，有条路可以行，唔使咁险象环生，可唔可以应承我啊？张其珍听到呢件都系好事啊，同埋佢觉得好简单，喺台北吓、啊，应该好简单啦、啊，好。答应了就做，跟住他打电话去差馆，因为他每一日都会经过这里，他下午黄昏时间就翻工，跟住第二朝早半夜四点半就放工，他经过这段路摆满晒车，他就打电话就说这里有人违例，很快就有人来抄几张牌，有些人根本上就停了车在等着那些人入医院，然后亲友来接跟着先走，好像很有用，但只要他们一离开很快又摆满了，又回复回之前的样子，打电话去差馆一次两次，有些司机认得他，有些可能在附近做搵食的，有些的士司机甚至指着他来骂，咁张其珍依然不停咁做呢件事，但系效果好低，佢就打电话俾市政府，就话俾北市嘅政府听投诉，话应该咧用地砖做行人路吓，俾人哋，但系一做咗行人路，佢又觉得条路相对窄，系咪啊？又点样解决呢？迟迟都唔肯做。一啲所谓民选嘅台北市长依然一啲办法都冇，佢依然去投诉，见到佢劝喻，不停去做呢件事，冇乜效果，亦都冇一啲实际嘅用途。佢好气馁，年复年做咗年几，有阵时翻到去公司吓。咁啊，同啲同事讲起，跟住啲同事话：不如咁样啦，吓、啊、你动个牌度啦，动个咩牌啊？好简单啫，系咪？呢度系医院嚟噶嘛，系咪啊？咁你直接动个牌啊，乱停车者，猪生狗养，猫大大，诶，唔好讲少啦，点样写啊？诶，可以再写，如。在此咁违规停车，你全家破病不会好，实冇人嚟啦，仲边个谂摆啊？唉，都系唔好讲笑。卒之有一个节目开始做，啱啱好有市政府嘅人嚟，我当场同佢了解，我话睇下有冇能力去改善到，我影咗啲相发咗去俾佢哋，等佢哋真真正正了解呢件事。呢、這个斜坡真系好危险，尤其病人咁样过，有反应，好快脆。似乎就好似我哋香港咁样，摆咗一啲塑胶嘅围栏，将人车分隔咗。所有的围栏当然不是说一天我摆个铁马或者水马都不是那种，即是那些交通的五颜六色，即是那些其实就好像那些 铁柱咁啊，一条条到人腰间咁高嗰啲，一连串开，当然系塑胶噶啦。咁啊，分隔咗一条行人路出嚟，可以令到啲病人可以喺嗰度上落，坐轮椅嘅可以喺嗰度过，亦都俾人哋一个安定嘅生活。间咗呢度，收窄咗实际路面，变咗亦都唔好其他车违例停车，因为只系能够变翻两车道，就是、一上一落，而侧边另外嗰两边就用呢啲咁嘅塑胶柱将佢围开咗，变成咗医院好多病人可以舒展筋骨、散步嘅地方，或者冇个再咁危险。呢件事系有记录嘅。咁、啊、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好努力咁去两年几不屈不挠不停投诉，曾经投诉咗300多次嘅话，证明呢个人嘅原动力喺边度。咁而张其曾将佢写咗落嚟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呢篇嘅古仔，就係、是、有一位身受其害嘅心脏病人老先生，因为咁样过世，而同佢通灵咗，俾佢知道咗呢件事，佢锲而不舍，令到呢医院呢个斜坡度变翻一个正常病人嘅空间。呢节好短啊，因为个古仔都相当短，我就讲到呢度啦，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，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。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，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